不过是知情不举，杖绝二十也就够了。因此田文静此案未免莽撞，他是一片报效之心，又因资望不足要立威。但如车名胡七恒身后有背景，手中有权势，眼见田文静整的是官场，怎么肯和他通力合作呢？胡七恒折片后附有张求贪贿的单子，就是这个意思。这件事臣想来想去，就是打御前官司，人头已经落地，仍旧是说不清，就是说清了与朝廷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还是依着皇上原旨调出车胡二人是上策。雍正听得很仔细，一边沉思着，目光炯炯望着外边，半晌转脸问方苞：禀告先生，你看呢？方苞也在看着殿外，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阴了上来，隔玻璃望去，大团大团灰褐色的云缓缓滚动着南下，已掩了大半个天，微风吹得绛红宫墙上的细草不停地摆动着。虽不到立秋，但北边吹来的风已不像盛暑的熏风那样扑面灼人了。几个太监都在穿堂里敞着领子吹风，指着殿宇里还是有些闷热。思量许久，方苞才说：车明是连亲王的人，胡七恒是年羹尧的人，田文静则是朝廷的人。河南这一汪水真像镜子一样。乌斯道上次来京，我们彻夜长谈，得意良多呀。借选之机不足虑，心腹之患不可留啊。张廷玉心下不禁颠对，谁是借选之机，谁又是心腹之患呢？他是宰相，不能像方苞和雍正那样有什么说什么，他的差事只能是光明正大的摆平朝局，赞襄皇帝，以法治治平天下。但从方苞这话可以听出，允祀和年羹尧这两党犯圣纪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他只能循着这个思路去卸礼阴阳，阴笑道：哎呀，臣以为原定车明胡七恒调离，车明任湖广布政使尚可，但胡七恒越级晋升四川巡抚似乎不妥，杨明时云南布政使出缺，不如让胡补上，四川巡抚暂缺或由四川布政使暂署，不知圣意如何呀？雍正细白的牙咬着下嘴唇：就是这样，叫岳钟琪兼任四川巡抚，胡七恒是禁制，道部引荐才去云南。彭臣呐，你拟旨褒奖田文静，要加上这样两句：结数年不结之巨案，扫省环阴霾乖戾之气，而快预省百姓望沥清之心。就这样说，叫他只管猛做去。而今天下事，只患无猛，不患无宽呐。扎！张廷玉答应着，刚要退出，雍正却又叫住了：这不是军务，急什么呢？你和方先生留在这儿，陪朕用过早膳再去办事吧。说着便命传膳，张廷玉和方苞只好答应谢恩。一时便见御膳房的苏拉太监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御膳摆在天漆花膳桌上， 什么锅烧鸭子韩乐卷儿，红白鸭子炖杂烩热锅，羊希尔蘸，燕窝鸡糕，九炖鸭子，还有烧刨肉攒盘，蒸肥鸡，鹿羽攒盘和四银碟小菜，满手饽饽，并各色小公点，满满一桌子不好。雍正更衣居中而坐，你们就陪坐在旁边，只管放量用，拘束就没意思了。这桌御膳专为你两个要的，朕平日没有这么阔气，况且这温火膳朕也进不香。但雍正吃不香，方苞和张廷玉更不可能狼吞虎咽。三个人一君两臣，身份不同，都是很深沉的读书人，讲究食不语，因此这一餐御膳吃得甚是沉闷。此刻外边天色越发阴沉的重了，略带凉意的风裹进院子，在暗黑的墙角照壁前卷起浮尘，打起一个一个的旋儿，陀螺似的满地的乱转，时隐时现，给人一种神秘和不安的感觉。两个人拿捏着陪雍正略用了几口，见雍正放住，便都起身谢恩。雍正若有所失地望着外边的景致，似乎心事重重，良久才深深吁了一口气，吩咐道： 所有太监工人都出去。高无庸答应一声，督率着养心殿中的太监和宫女儿悄然地退了出去。方苞和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意识到雍正将有重要密谕，但雍正没开口，他们觉得不好问，只好默默侍立。良久才听雍正问道： 恒臣呐，朕这个主子比先帝难伺候，外头情形你知道比灵稿先生多，有没有这个话呀？你据实说。 张廷玉心里猛地一沉，这是官场有口皆碑的事，断不能欺隐，因功臣说道： 有的，皇上言意刚决，不苟言笑，与先帝性格不一，官场陋习揣摩逢迎，现无从揣摩，自然就有这些不经之谈。 雍正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摇了摇头： 恐怕还不止于此啊，抄家皇帝，强盗皇帝，打富济贫皇帝，这样的话都是有的，是吗？ 张廷玉咽了一口唾沫，欠身一躬，算是默认了，一句话也不敢接。方苞目中悠悠闪着光，说道： 据臣所知，这些话都是有的，但也尽有体贴圣恩的臣子，舆论不一也是常情，请皇上留意。朕并不懊丧。 雍正脸上带着一丝兀自解嘲的微笑。 恨朕的有三种人：西突大位的，位子朕坐了；贪官莫立为朕，因朕诛杀查抄他们毫不怜惜手软；近身豪强不得银元官府鱼肉乡里，自然也要说三道四。但廷玉，你是知道的，先帝崩驾时存有多少库银呢？ 回万岁，700万两。 现在呢？ 5000万两。 雍正缓缓站起身来： 这5000万两银子来自贪官，并非敲骨吸髓取自小民， 5000万银子都入了国库，并没有拨进内库修工造院，所以朕自信得罪的人很有限，朕不能不得罪，也不怕得罪他们。 他慢慢踱着， 轻断两里造穴，在金砖地下妥妥有声。5000万呐，保住这个树，很可做些事了。河道可修，灾紧可镇，兵士可备呀。我爱新觉罗胤禛，上可对列祖列宗，下可对益诏百姓。他扬手望着殿顶的藻井，语气极沉重惨达，仿佛带着要穿透一切的火焰，燃得张廷玉的心也是火辣辣的。只听他讷讷地说道： 万岁， 朕要做的事绝不始章终弛，无论是宗室内亲显贵权要，阻了朕的脚步，朕就不能容他。 雍正的目光变得绿油油的，闪着凶狠的威严。 朕已决意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 张廷玉的心像从万丈悬崖上直落下来，好久才定住了神，紧紧皱着眉头说道： 年羹尧居功自傲，妨碍政务都是明摆着的，但他刚刚青海立功，封爵晋位，及腰胜券，骤然降罪，不但他本人不服，而且亦为小人起端寻衅，搅乱了朝局，善后极难呐，请万岁三思。 他略顿一下， 可否迟缓数年，量一量，由臣设法明升暗降，剥掉兵权，然后处置，徐徐而图，似乎更稳妥些。 方苞叹息了一声： 哎，彭臣呐，实不相瞒，万岁下此决心，先征询过我和乌思道的意见，我们不在局中，说话不像你那样负责，也许思虑不周，仅供皇上参酌而已。但年羹尧骄横跋扈，势力膨胀之速，数年之后什么情形谁也难以逆料。他插手河南，田文静改正便做不下去，插手江浙，李卫有所更张就得暗中悄悄来，他插手广东，孔玉寻巡抚你已知道的，当年圣祖去曲阜，他敢拒开中门迎接，如今广东九命奇冤，他就昭雪不了。今日我们密臣建议，明人不说暗话，假设数年之后年党与八爷党合流，张相你内情于议政王威权之下，外有于手握重兵的大公爵大将军，能处置的得心应手吗？你的相位能不能保得住呢？ 雍正冷峻的一笑： 朕已经48岁了，要做的事多着呢，不能坐等几年。彭臣呐，真正能控住军队的，靠得住的，只有怡亲王。你瞧允祥的身子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许多事你想办也办不下来了。舅舅是个不明不白的人，还有允嗣夺位自为的心，至死不渝，已经有人在年军中暗地活动。 据说和连亲王颇有瓜葛，你连起来想一想，该不该现在着手？再说了，朕意并不要年羹尧的命，只要他不在军职，安分守己，这也有保全他终身禄命的意思。马齐老了，方先生是个白衣书生，朕寄你以厚望啊。 他们没有说完，张廷玉已经全然领悟了，一边听一边在搜索枯肠思量办法，此刻真是心血绞干。雍正说完许久都没有答话，三个人默默相对，不知过了多久，院外沙沙雨声渐起，张廷玉才说：“ 臣遵旨，皇上不知怎么打算。” 雍正面无表情，徐徐说道：“今日下午，朕见土里琛，由土里琛击诏去西宁，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 他办这种差事，还是相宜的。” 方苞见张廷玉面带诧异，在旁说道：“ 年羹尧如果奉诏，万事俱休；如果不奉诏，可在岳钟琪大营设宴，一举而擒之。” 张廷玉冷冷的一笑：“ 方先生，不能照搬古书啊，这是太平世界法统严密之时，能像演戏那样做事吗？年羹尧既不奉诏又不赴宴怎么办呢？宴上杀掉无罪功臣，怎么向天下交代呢？年羹尧的部众不服怎么办呢？岳钟琪在青海不足10000人，年羹尧的大军有10余万，而且久备了允堂也在军中，这样要造出大乱子的。” 这一连串反诘，一环扣一环，问得雍正和方苞都怔了。许久，方苞垂下眼睑：“ 横陈则的事啊，我把事想左了，想急了，看来要重做打算呢。” 雍正却笑了：“ 这不是正在商量吗？你权衡得好，不愧横陈二字啊，有什么良策说说看。” 张廷玉庄重地说：“ 还是要分步走，不过步子可以迈得快些。 年羹尧眼下没有反击，又立了大功，该施的恩还要堂堂正正的施，军饷钱粮要拨足，幕下战事已停，节制11省兵马的权要收回朝廷。这不要皇上下旨，由我向兵部打招呼，下廷谕就办了，谅年羹尧也不敢公然违抗。元旦召年羹尧回京述职，这是第二步。他若不来，即是抗旨，朝廷处置有道，可以命岳钟琪署理征西大将军一职，并调川军入清，再不遵即是谋反，以青海一隅之地10万之兵，粮饷皆无，叛反无名，无需用兵，年军自己就乱了。他若来京，则在我掌握之中，要怎么办全凭圣意，不过不能处分，只能未讲。皇上原意也不过是解掉他兵权，似乎不必过为己慎。” 一席话说的条理分明，头头是道，连方苞也低头暗服，自失的一笑：“ 横陈这是阳谋，真正相臣风度，我以阴谋弑君，实在惭愧呀。循着廷玉的思路，我想

笑道：张廷玉方苞辞出去的时候，更是天低云暗，蒙蒙细雨雾一般的在清凉的风中轻轻洒落。雍正想了想，抽出广东总督孔玉洵日前递来的密折，原笔如了朱砂，一笔一划写道：向后除请安折子，勿用黄陵封面，汝系圣人后裔，不知珍惜物力也。一滴大大的朱砂汁滴落在奏折上，雍正忙服侍，却污了更大一片，忙在旁加注小字：此系朕所污，尔勿惊慌。接着又批：尔前者所奏，都中传言朕至丰台阅军，系应年羹尧之所请，不知系听何人之言。年羹尧之兄即在广东海关，岂依所云也？此等妄言，朕亦或出于舅舅之口，不过度年之功高而已。朕岂幼冲之主，必待年羹尧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奏臣而有事举乎？写完他满意的看了看，又扯过一份，却是四川巡抚王景浩的折子。因王景浩是年羹尧推荐的，他提笔沉思了许久，才写道：尔有否开罪年羹尧处？一乃必欲以胡七恒待你，今胡七恒不去矣，而可安心做事。年羹尧今来必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亦或功高志满而然。尔虽依所推荐，勿作依附之庸人，乃系朕所用之臣，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他看了看折上贴明签高齐桌三个字，赫然入目，这是年羹尧的死对头，因抽了过来，略微的思索了，便写道：看陵风水事尽若何？尊化既无善地，可别处走走，勿期得好地而后已。又近日年羹尧奏臣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武智弄巧前蓄揽权之意。思清前所奏，甚觉愧对尔，即始疑之也。写完这才取过年羹尧的请安折，呆着脸仔细想了一阵子，挥笔疾书一通，却是草书：前者为朕战胜不骄，功成不满，甚实。然朕实无心做不骄不满之念，出于至诚，为天可表。西海之事，若言朕不服大，岂有此理？但就事而言，实皆圣祖之功。自你以下，哪一个不是父皇用的人？哪一个兵不是数十年教养的兵？前当危急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败，朕不肯认大过，何也？当干起原是圣祖所宜的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其寻自己认起来，时时而愧心灿之之。尔等此一番努力，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尔等不敢听受， 但朕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思庆者，真正造化大福人则可以，唯以守家额，将此心对阅上帝，以其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以此志耳。又三月奏金，而所待你陆宣公奏议之序，请旨颁发，朕得暇好好写来赏你，定不得日期。然而此奏，彼是什么更欢喜，这才是。即此一片真诚，必感上苍之永佑。凡百就是这样对朕，朕再不肯毫而不知其污，少有不合朕意处，自然说给你，放心。写完一抬头，见高无庸站在面前，便问道：是涂立琛来了吗？叫进来。说罢便起身急了鞋，在地下散步。涂立琛已经换了一等侍卫服色，浑身鲜亮，显得格外精神。进来见雍正正踱着步子想事儿呢，没敢惊动，敲么声呢，跪在了垫脚。雍正看了他一眼，凝望着院外的萧瑟风雨，许久才说：不要说谢恩的话了，朕有差事给你。 扎。 隆科多舅舅财产多得没处放了。雍正带着阴寒的微笑，徐徐地说道：叫人看看，都挪到哪里了，弄清之后，请旨查抄。 扎。 隆科多家被抄，很快就传到了年羹尧的军中。对这个虽然资历深却没有实际战功和功绩的尚书房大臣，年羹尧历来打心里不服。初接任大将军一职时，还曾递过一个密折，说隆科多乃一极平常人。就此雍正整整写了3000字的朱批给他，解说隆科多的好处：过去吴旦卿及朕已不深知，实为圣祖为朕留以砥柱之臣，与尔并为社稷干城。皇帝这样屈心降志，年羹尧不能不买账，于是进京呈送贡物，时不时的也给隆带些礼物，两个人渐渐才有了交往。今年年羹尧的二儿子年熙病重，雍正又要了年熙的生辰八字，让高奇卓看了，说年羹尧命中不该有这个儿子，恰隆科多膝下无子。雍正灵机一动，命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冲克此劫。隆科多无子而有子，年羹尧有子而无子，二人竟成了干亲家。外边看二人是将相和了，但年羹尧自知这是强捏就的，因此呢，前头雍正朱批舅舅金辞去九门提督一职，朕并未漏一点儿，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年羹尧便知隆科多已经失宠了，尽自如此，他毫不关痛痒，只是想如能把尚书房大臣名义加在大将军号上，也许并非办不到的吧。然而这毕竟是雍正登基以来处分最大的机书之臣，按隆科多的眷宠其实还在自己之上，说抄就抄了，他不能没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呢，也隐隐觉得风头不对，究竟哪里不对，一时也想不清楚。接到底报，他怔了半晌，叫过桑成鼎，蹙着眉说：连日没好睡呀，头疼。 今日不要牙餐了，你去前头叫将军们散了，派人请汪先生和九爷过来说说话。 是，老奴才这就办。 桑成鼎苍苍白发丝丝颤动，略带艰难地弓了一下身子。 不过刘墨林参议今儿去了岳将军大营，说过还要过来拜见，他来了见不见呢？ 这贴膏药可真够粘的。岳东美大营离这里几十里，要来也是黄昏时了，等来了再说吧。二人说着，便听外头脚步坨坨，汪景琦呵呵笑着进来。 哈哈，大将军哪里不爽啊？晚生略通医道，可为您看看脉，一味贴膏药可不济事啊。 一边说，一边把当日从兰州转过来的文书放在了年羹尧的案头。汪景琦调来书办以年余，不但文读极熟，办事迅速，而且抚思盈顾，应答如响。虽然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闲时常陪年羹尧帮办军务之余阔谈古今，已成了年羹尧一日不可或缺的智囊。见他进来，年羹尧忙命军士沏茶让座， 心里极闷，身上也不爽，正要请先生过来谈谈呢， 因将底报递过来让汪景琦看，自己便去拆阅北京转过来的奏折批复。这个底报汪景琦在允堂处已经看过了，已是胸有成竹。他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突兀地说道： 下一个就是大将军。 什么？ 年羹尧手一颤，密折匣子也没打开，便停住了。 我说皇上一大将军移得重了。 汪景琦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一动不动，已是没了笑容，不经意的将底报甩在案上。 原准备先拿八爷开刀的，现已调转了刀，要取大将军的首级了。 年羹尧全身一震，仿佛不认识似的，吓死眼盯着汪景琦，暗哑着嗓子说： 我与皇上骨肉亲情，生死君臣，有刚立功，皇上有什么疑我处？ 汪景琦毫无惧色，盯着年羹尧凶光四射的目光良久，扑哧一笑： 回大将军以儒将自诩，天家父子兄弟之间尚无骨肉亲情，何况将军呢？隆科多与皇上骨肉情分如何呢？及不及您呢？当先帝宴驾之时，内有诸王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外有强敌重兵压境，隆科多一念之意，皇帝便不是当今。这托孤之重，拥主之功，比大将军的寻名如何呢？将军自私，有没有岳飞之忠啊？有没有韩信之功啊？有没有永乐叔侄的骨肉情分呢？古谣所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树尚可冲，兄弟二人且不容啊。您没有读过吗？ 年羹尧夹上鸡肉迅速抽动了几下，口中带着极大的威压。 谁指使你来说这个话的？哎，你是什么人？ 门外允堂的生气说道：“ 这个嘛，是我。” 说着一挑帘进来，撩起袍角便坐了年羹尧对面，眯缝着眼，略带挑衅的望着惊疑的年羹尧：“ 大将军，危在旦夕，势如雷卵之急，我不能不请汪先生把话挑明了。一句话，救你，救我，大清社稷。” 年羹尧目光犹疑不定，看看允堂，再看看汪景琦，突然纵声狂笑，倏地收住，凝声地说：“ 久违了，你忠于皇上。我敬你是九爷，你不忠皇上，我视你是允堂。莫忘，我不是寻常提督将军，乃是持黄月节秉天子剑的专捆大将军。” 每期如此，越发令人可虑呀。 允堂不动声色地徐徐说道：“ 你藏功烹狗之威尽在眉睫，我唇亡齿寒之余继之即来，不救你亡，我也难图存呐、啊。所以有今日一席谈。” 年羹尧哼了一声，噌的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黄绫封面的折子甩了过去：“ 你们看花了眼，吃错了药，这是几天前才接到的朱批谕旨，不妨看看皇上与我何等情分，即死我也让你们没有怨尤。” 允堂接过看了看，转手递给了汪景琦，无所谓的一笑：“ 哈哈，原来你不会读文章啊， 雍正如此想的一个耳光竟认作是亲近吗？” 汪景琦看着也笑了：“ 哈哈哈哈，大将军当局者迷，这篇批语粗看去亲，仔细看去疏啊，推敲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呀。”“ 是吗？” 年羹尧被二人的镇定给射住，略为迟疑的接过了折子，反复审视。“ 听九爷交给你，你跟了四爷几十年，仍不懂得你四爷。” 允堂黑然一笑，哗的打开了折扇，又一折一折的折拢来，挑着眉头说道：“ 这个朱批三重意思，西海大捷是皇上福大，西海大捷是自你以下将士用命之功，西海大捷之功，你好就将齐勋自任起来。因此啊，你不可动贪念，你的不合朕意处，少不得要一一告诉你。将军仔细想想，未去北京前，朱批里有这些露头藏尾的话吗？” 年羹尧目光一然一闪，随即冷笑：“ 幸亏你没福当皇上，不然天下臣子死无教类了。这些话有的是调侃，有的是慰勉，有的是至情亲爱，随笔细语，拿这份折子危言耸听，九爷未免异想天开了。” 说罢又是一审，允堂突兀地说道：“ 把刚接到的那份朱批拿给年大将军。”“ 什么？”年羹尧不禁一怔，诧异间，汪景琦又递过一份请安折子。年羹尧展开看时，两行血淋淋的朱红草字，赫 赫然在目。年羹尧果系纯臣乎？纯之一字，朕未许也。而有何健谈？ 巨石奏来密物，六月下换。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笔体了，没有一笔有交饰的痕迹，断然不是假造的。年羹尧心中不禁一阵狂跳，见折子上姓名糊了，便用手去抠，允堂一把抢了过来，嘿嘿一笑，使不得，别人也有身家性命，要还不信实，把王景浩的那份抄本给大将军。年羹尧此时已经呆了， 傻子一样接过一张素笺，看了看，失神的丢落在地下。 王景浩与云贵总督蔡挺密相往来，书信里说自己许多坏话，因此才密奏雍正。王景浩在任，草菅人命，请着胡七恒来带。这事儿除了在郑州漏风声胡七恒要调任外，出于一人之手，入于一人之目，凭谁造假也造不出这样的密谕。他的脸色又青又白，梦游人一样在书房地下转来转去，喃喃讷讷地说， 这不会，这怎么会呢？这不是真的。 哈哈哈，这是真的，和隆科多被抄一样的真。 汪景琦咬着牙笑道， 您犯了皇上三大忌，不速自为，大祸顷刻即到啊。 年羹尧目光迷惘，还没有从震惊和恐惧中清醒过来，只是自语， 三大忌，三大忌。 允堂在旁大笑， 哈哈哈，年亮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身为大将乃做此态，你打起精神来，请。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只是爱，伟大的爱。

北京时间16点整。